好，欢迎来到 Otta Channel。 今个礼拜呢在播出的时候就应该 TGS 的日前两个礼拜来的，所以就做了一个东京游戏展专辑。咁今日的拍档又是我同埋福田两个。 你咪拍档，你是主持。 主持，咁你拍档嘛。嗱，讲 TGS 最早去几时先？ 我嗱 TGS 我记得就是96年开始，但我就嗰次就冇去到，因为跟即系 Game Hair 啦。咁第一次去我就是97年春天嗰、那个，其实都应该我唔记得，应该好似第二屆定第三屆，總之係比較早嘅時間嘅。咁、之後都 keep 住差唔多，都一兩年都有去一次咁樣咯。即係去到如無意外，跟住嚟緊嗰次就係第17次去咯。 個你數你數得曬，因為我其實我反而冇印象。我記得第一次好似03年定04嗰次就係、是去咗第一次去，跟住斷續續隔年去嘅。06年開始就去日本之前嗰次就去完日本，即係去完做完嘢就直接去札幌讀書。咁咧就之後07年，即係一路基本上就係一年年年都有去。咁之後停咗年，跟住今年又停。 嗯。 咁你第一次去其實係嗰時你係 零九七年。 嗰時好似仲係一次兩次 TCS。 兩次。 春秋二祭。 係冇錯。 九七年嗰時應該仲係 PlayStation 年代啊。 九七年嘅 PlayStation 啦，嗰時咧即係主要都係 PS 同 SS， 因為大家都知Tokyo Game Show 嚟講，任天堂近乎唔參加，即係其實有擺過，不過就用咗好少規模。即係理論上主要係呢、這個世家陣營同呢個新力陣營咁喺度對冚，再加其他啲流流雜雜啦，其實比較少。咁嗰陣時你以97年嚟講，即係其實都未分勝負嘅，應該係因為應該就啱啱97年頭就出咗 FF7， 咁其實開始嗰個天平就傾慢慢傾側向P.S. 啦，但 S.S. 嗰時都仲係有翻個勢，所以就其實嗰陣時嘅音速真係好好睇咯。 係喎，你去嗰時應該係已經去咗幕張啦。 唔係㗎，我第一次去 Game Show 係喺碧西嘅。 仲係你啊咁好嘢啊！因為我記你如果我睇翻資料咧，你嗰年應該最後一次碧西。 冇錯， 即係碧其實碧西咧唔係話唔好，但係 近相對地係比較近喺即近東京喺 半日中啫嘛。 嗰度叫做係咪 又話你搭 有名嗰度啦？ 有名即係後屘 Keep 會場有名。你搭 預計 方面你係一半個鐘頭啫嘛。 解釋翻清楚先啦，係即係如果以碧西即係呢個會場，就相對於而家嘅幕張 Messe 咧，冇錯係近東京啲，即係我由酒店嗰時我係住池袋過去咧，都係半個鐘到啦。 你池袋仲好添，你由東北線直一踩落去。 我唔知，我掹三尾去，我唔識路嗰時。 喂，嗰因為你因為去近 Mickey 知噶啦，如果係池袋嘅話咧，係有火車直接一係去到東京國際線霧場中站落車嘅，一站過 唔使落車咩？ 唔使落車， 即係佢係自動幫你轉線啊？ 唔係。是直接一車過去，直接經過站啊，經過伊 卡。但係嗰個有名嗰度唔係本身要轉嗰架大巴車嘅咩？ 唔係有名係另一條線嚟嘅，佢一條線係因為東京國際展望場站嗰、那個站係有線係最後線嘅，所以我 friend 咧梅幽靈咧係好中意去住池咯，就係佢擘大眼一撲落車就一坐落車，跟住就半個鐘就去到啦。 咁講翻先啦，咁即係我記得印象點解咁深刻咧？因為在那次的呢個 TGS 之前的二月咧，我都有掹三尾去過呢、這個AM Show 啦，即係應該叫做 AOU 啦，即係街機展啦，即係上半年的街機展啦。咁當時的街機展咧就好搞笑，就喺呢個幕張搞嘅。咁結果出嚟的情況就係、是、咧，因為我哋係業內入啦，咁街機展咧其實好鬆動，鬆動到你覺得你喺個場入邊打關鬥都得嘅，非常之鬆。即使有部分的機要排隊咧，都是完全是你唔會覺得熱啊，即係你會覺得係好清爽，因為仲要係冬天啊嘛。咁、但係咧，調翻轉頭三月開始日暖啦、啊，仲要係喺呢個叫做咩？頭先講嗰句叫做喺碧西啦，有名啦。咁仲要嗰陣時嘅遊戲已經係咁即係咁爆，開始爆起，又要多人喎、啊。一個細場多人嘅後果就係、是、咧，有兩樣嘢我真係記得好清楚，就係、是、咧，即係熱到咧，因為我唔知係咪同有名嗰個秋風唔好啊，係可以喺日嘅長度一陣已經成身係汗，係好大汗。咁你谂下，场面有咁多麻甩仔，咁你谂到入面有几大阵味咧？真系。 唔系，所以点解我每年去07年我去嗰次夏级冚 Mickey 之后，我发誓唔会再夏天去冚 Mickey 嘅。 你啱啱啱啱今日冚 Mickey 咪破纪录啊？ 系啊，嗱啱啱过，即系而家你讲爆咗个录音嘅时间啦，呢个就另一个古仔啦。我冚 Mickey 专题会再讲嘅。即系冚 Mickey 大佬，你知有名嗰度就系细，即系话即咩叫呼气如云挥汗如雨嘅真实嘅，系热到抽筋，所以咧夏天系唔会去有名嘅。幕張好啲嘅，因為個牆相對嚟講個天頂高啊，同埋佢本身個牆咧，佢設計係橫啲咧，空氣流通係好啲嘅。 最緊要係全冷氣。 咁真係應該我覺得係嗰個年代又冇話咩節電啦，所以呢、這個碧西嗰個抽風真係好差，所以咧係就佢做咗一個零鐘頭已經成身都係汗，咁同埋個場係細咧，你諗下開始爆起嘅活動。多廠真係好多廠噶嗰時，真係嗰陣有錢啊嘛。咁你又要變咗係一個細場，即係變咗啲通道就相對地真係比較窄，即係唔會好似而家 TGS 小通道大就係可以擺幾架車咁行咁樣啦。又窄又人多，你平時你唔好話去試玩啊！你想喺條路行嚟行去去睇人哋嘅 booth 咧，都係好辛苦咯。 因為其實有名嘅碧西其實唔係好適合搞啲所謂叫做咩商業大 show 嘅，佢設計唔係太好，因為佢東莞同西莞中間隔幾好遠。你一旦搞大 show 嚟話，你想用埋西莞嘅話咧，你就即係跑夠跑，你行好鬼遠。 其實我真係唔記得嗰次嘅 TGS 已經係擺幾多個館，我淨係記得嘅嘢就係話係好辛苦，即係一個好差嘅 experience 咯。 相比嚟講，你話莫張 Manser 咧，佢91號館其實行嗰條天橋度，其實唔係好遠嘅咋。你要就要用係啊！就算你真係爆到話即係早十年前最旺年代，去到用埋90號館，都唔係。 修正翻，其實咧，實際上TGS 用到側邊個9至11號館咧，即得兩次，一次同埋另外嗰兩次主要咧，一次就係將嗰啲細路嘢掉咗過去啦，即係 舊年應該係 另一次咧，都係類似情況，所以其實。今次又取消翻，即係變翻得1至8號館啦、嗯。所以其實要過去9至11號館呢個情況係好少嘅，即係唔使太擔心咯。 而且佢其實我應該實際上都係大啲嘅 大好多。 同埋始終莫張佢當初設計就係攞嚟搞叫做真係叫國際級大 show。佢喺空調啊各種support 方面咧係好啲嘅。例如話佢出面排隊， 即係啲似咩咯？感覺上真係似咩咧？有名啊，似呢個九展都莫張似會展咯。 因為其實你在東首都圈裡面真的可以做大 show 的場，其實所謂三個，千葉縣的莫張 Manser 啦，東京的有名碧西啦，跟住橫濱國際球場。 但你要在橫濱度搞就太遠啦。 係問題就係、是、應該咁講就話相對算近嘅，近咗千葉嘅其實係。 因為係本身你要仲要喺要喺算係咪涉谷轉車嘛？你始終你如果你喺莫張，你喺東京轉車，即係東京始終係人流方面啲。你唔係話喺新宿啊嘛？即係你話如果去嗰個碧西係喺呢個如果你係去橫濱係由喺比較大啲嘅站嚟話喺新宿度轉車會好啲。你始終要去到涉谷再轉係好嘥時間咯。 不過當初之前一兩年曾經傳過話commit 要離開東京時，大家估到就係、是。莫張就一定打死你唔制嘅，因為莫張你真係踩平佢嘅。咁你結果就講話，大家驚住哇，會橫濱咧，又係踩平橫濱嘅啫。結果因為橫濱佢其實個設計仲差，因為佢本身橫濱佢喺會場附近咧，商業大廈多啊，同埋冇地方俾排隊啊。一搞大型 show 就係 commit cat 啊，或者game show 嗰類咧，會好攞命。所以結果都係留翻喺碧西 commit cat， 而莫張繼續係 game show。嗱，我嘅情況就係零三年去咧，嗰次就係貪過癮嘅，我又其實都係掹車邊，好似係。嗰時都係掹watch 車邊嘅，就係、是、入去咁嘅，即係第一次咧，我衰懶即係屎忽痕啦。 game watch 車邊嘅，應該嗰陣我仲喺度應該。 係啦，我都屎忽痕嘅，我記得係叫咗你幫我報咗，但我屎忽痕咗試下排隊，結果出面排咗成個幾兩個鐘先排入去。 個幾兩個鐘係好正常。 係啊，算少㗎啦，算短㗎啦。 唔係喎，其實咧用講排隊啦，我試過喺應該係叫做98年啦，秋天啦，係即係嗰時好 heat 嘅情況咧。真係就算好開場前佢10點鐘開場嘛，8點幾去到開始排咧，我記得出差唔多成11點鐘鬆啲先入到場，因為始終實在太多人啦，係排到咧喺會場出面嗰個停車路，即係後面往記者區嗰位嗰條路度咧排係排到嗰位喎，仲要兜翻一個大圈先出到去出面入，即係入去佢本身有個一號殼，本身就有個閘嗰度入去噶嘛，你諗下嗰度係兜咗大半個。莫張 Manser 嗰個外圍先入到去，你諗下要排幾耐啦？ 不過算好，因為佢本身佢外圍係一個好完整嘅大型嘅環境。 其實最慘問題嗰係好猛太陽啊，冇帶遮去真係辛苦。其實嗱，你猛太陽又死，落雨又死，因為佢係冇一個瓦遮頭，佢始終係一個露天地方嚟噶嘛。 但佢好處就係因為佢係真係全部集中喺一號館入口，就唔似話 碧 西，唔似碧西咁樣話碧西咧一入咧就四方八面湧入嚟嘅。係完即係你如果排錯入口咧，你大鑊啦！又即係佢 commit 就好拉嘢嘅，因為佢係好多個入口嘛。你排入錯 就指定好清楚，即係好多香牌喺度畫，日日動曬牌話聽邊度排隊，你唔會錯嘅。 呢樣嘢日本人， 除非你錯咧，肯定即係你嘅問題。 係啦，我嗰次好似帶住部Game Boy Advance 喺度玩，因為喺度玩葉球會嘅。 我嗰時我係帶住部Game Boy Color， 因為嗰時係啱啱出咗 DQ Mon 第一集，我哋都係排緊隊喺度玩緊。 一定係帶自由機嚟，跟住之後就開始又係做一嘅嘢入去啦，就冇咁似發行啦。入佢 TGS 佢係一直都係有 walk in 登記嘅。 有， 佢係有 walk in 登記同埋自然登記噶嘛。 係。 佢而家每年都仲寄緊email 話俾我知， 我收到，但我都仲未得閒去登記。我諗要呢個禮拜嗱嗱聲。 差唔多嘅咯，因為 佢今次係個節嗱，平時唔同嘅。上幾屆經驗就係喺八月底就要節，今次咧真係去到 game show 前幾日先節。 哇，咁鬆動啊！ 係啦， 因為以前就係、是、我做以前就係可能八月中佢就叫你登記噶啦。 佢話八月三號節啦，之前 係啦，咁我就趁晨早搞咗佢，費事煩啊嘛，因為其實。以前就麻煩嘅，又要 face 又 key 卡假大抽嘢。 其實唔係㗎，今年仲麻煩，因為咧可能多咗啲人喺度用假卡片啊，或者係扮 media 咁樣咧。佢今年嗰個 form 寫得好清楚，即係佢會用咗好多方法去阻撓你。即係你如果你唔係真係唔係真係 media 咧，你想去嘅話咧，到時即係我可能隨時難聽啲講句，你即場登記仲容易過你預先登記。 嗱，我之前就應該講啦，以前做法就係、是。你我即係喺未有網，即係未有網上登記年代，就係記片執部揾你或者揾阿 Seven 兩個幫我搞，就順就你就開你去可以作為登記，唔單止報咗個名啫，有佢多 雙，而家都係咁樣嘅， 多個人多雙快啫。 因為你其實只要你去過，佢即係證明到，即係你證明到你係真係傳媒，咁佢知道咗有你 record 咧，其實每年都係攞個 form 填翻啲人名資料咁就交得，即係佢已經唔需要再核實你咯。但你話係你係新搞嘅就煩啦，即係我記得第一次搞咧係咧。因為那次我就不是幫 Game Watch 或者是諮詢的，是幫另一本已經接了書啦。因為我本身用他們的代表，但我本身我不是幫他們正職的嘛，我又要影印，即是 print out 翻嗰個封面啦，又 print out 翻我之前做過的稿啦，又要用翻卡片，即是很多的東西 send 去。即其實因為咧，你唔提，即日本人做嘢你都知道，你唔提供的話咧，佢問長問短，佢就不信你。如果你一次過在他問你之前，你俾咗資料去咧，咁就很容易搞啦。咁佢就即覺得。你是俾足曬嘢有準備咧，佢就會即刻 pass 俾你咯。即係你試下，真係好似第一次有啲似你，如果你係 walk in 乜都唔帶去咧，其實唔係話唔得。如果你係鬼佬咧，就應該好容易。你如果你試下你係中國人咧，你咩都唔帶去咧，我覺得你去到會場俾人趕走機會好大咯。所以即係同翻啲聽眾講，真係唔好諗住博大霧扮記者指印卡片。我係講去 TGS 咧，機會係出事機會太大啦。跟住今年佢嗰個 security 拉到好高咯。 應該咁講，如果你想去 TGS 嘅話咧，最好就搭掹車邊掹三尾，即係例如話我有個朋友啊，三行者咁樣，佢有一年想去 TGS， 係兩年前啦。咁咧佢嗰時喺日本，咁我問佢想去 TGS 話冇所謂，咁我咪嗰日喺會場等埋佢，我咪填埋佢名啫嘛。有佢多雙人多個人多雙快，拉埋佢就冇所謂嘅。即係依樣嘢就去開就簡單。我咁樣去寄張方嚟，佢喺網上面登記 ，set 堆嘢，打完 OK 撳掣，跟住佢俾張電子單嚟搞掂，印出嚟，然後去到會場嗰日俾佢搞收工。 其實因為有樣嘢好搞笑喎，即係提翻話呢個事前登記啦。因為咧，包括外國人啊，可能內地啲記者同埋我哋自己咧，全部都好乖做曬事前登記咧。你會發覺去到咧個 book 應該有個現象就係咧，事前登記咧條龍好長嘅。 係我係唔明啲，每次睇到我條龍我都係好話，我對於就係 點解唔即場登記咧？係 啊，對於就係、是。我好質疑咗事前登記意義咯， 但係唔係嘅，你事前登記嘅話，因為佢見到條龍長咧，佢基本上見到你個 form， 見到你啲卡片即係跟翻名咧，佢即刻 pass 俾你，即係佢唔會阻你，除非因為太多人先搞得耐。但係你諗下即場搞，你係有風險就係話，我俾一搭一成幾百英車去到，如果到時俾人趕走嘅話，即係冇錢時少好攞噶嘛。 係你買飛時少嘅問題就好攞。 同埋咧，如果日本人咧有個即係個心態就係咧，佢如果質疑咗你，佢覺得你有問題嘅話咧，你唔好諗住話博大霧想即係揾個第二個。staff 嚟即係再撞，因為其實嗰度咧嗰啲人唔走嘅。你如果佢知道你係有懷疑，你根本冇辦法進入到去噶啦。因為其實佢登記嗰度係得一，即係得一個位登記嘛，冇兩個 booth。 唔係相比，因為始終你係啲一齊係商業 case 要搞咧，佢人手係相對講係穩陣啲嘅，就唔會又走嚟走去。唔似話 committee 啲嗰義工咧流嚟流去咧，係好容易博大霧，但係 game show 難啊。 即係我係覺得建議大家就唔好即係。有任何博大霧嘅心態，難聽啲講句，如果人哋 bad list 咗你，你就大鑊啦。 攋嘢啊！bad list 就 唔出奇嘅，其實因為你本身好多嘅，即係好多活動都會知道有啲人係扮記者咧，所以可能有個可能咧，有個表係有啲人名一定要睇住係咪哦呢啲呢個高危人士咁樣嗰啲咯。香港都有嘅，其實 每個展覽都有嘅。問題就係睇下佢執唔執嚴嘅啫。嗱，講完即係入場啦，你。 以前嘅記者室，即係呢樣嘢就係作記做記者就係必定嘅記者室嘅。以前記者室係喺五號館即嗰位置嘅，入會場面 有兩個添， 兩個當然大都一定大記者室，因為 最初係應該咁講，最初第一個就係喺五號館個通道，即係未嚟嘅會場喺入邊後邊一條入去啦。而家嗰個就冇咗啦。跟住之後咧，有段時間係喺頭先廣場嗰個加埋對面玻璃房嘅一個嘅，即係要出咗去出面。而家就冇咗館入邊嗰個，就變翻玻璃房嗰、那個。嘅即係細咗咯， 因為記者少咗，可能係 唔係？其實眾多啊，點會少咗啊？以前邊有咁多大陸記者啊？而家嗱，除咗大陸啦、香港啦、台灣，都係好多都好似我哋咁即刻做，就算唔係即時嘅 upload 都會喺度處理資料啦。日本本身好多記者啦，韓國記者好多，再加埋一啲外國記者，其實或者可能因為點樣講應該咁講咧？而家寬頻啊，加埋 pocket wifi 好發達啦，其實好多人都唔需要去記者室做嘢咯。 記者室啫， 可能佢用自己個 4LTE 嘅 WiFi 仲快過你用你記者室條線啦、啊。 記者室通常就搶嘅，通常我做法就係、是、入到去第一件事擺咗部電腦霸咗個位先，因為 就多得你啲 PK 咯，就係 唔係冇辦法，你唔霸咗位你冇 LAN 線啊，你要霸 LAN 線。 但你諗下就係以前年代，唔係搶 LAN 線啊。我唔用 LAN 線都唔緊要，搶電掣啊！ 搶電掣 啲相機用手機電要插電都冇電掣俾你搶。 搶電掣搶 LAN 頭，可能擺咗個位，然後擺咗部電腦，個應該就係唔係我係咁，係個都係咁先到先得噶嘛。 嗰啲插電有限咧，嗰時我去咧，即係仲傻傻啊，諗住咧攞個電掣嚟插電咧。後嚟真係迫於無奈，你唔到你揀，你點樣都要買個拖板，因為咧你冇可能我三個電掣位都用曬一個電腦一個碟插。相機噶嘛，你自己攞個拖板出嚟，你自己喺度再插，我再 share 俾人都仲得，即係執生咯。即係以前嘅年代應該係爭電掣位第一啦，第二就係爭 LAN 頭，因為以前真係寬頻唔發達，大家哇真係佢擺咗 modem 嘅機條線出嚟咧，大家都即刻攞條 LAN 線插落自己電腦度。 TJ 我2006年啦，佢個當時寬頻係當時WiFi 咧係真係幾慢下， 慢到爆啊！ LAN 線就快喎，LAN 線真係去到同你真係同一百 G 咩 嘅喎。冇誇張，冇誇張，總之係快，相對快咯。 我嘅試過啊，傳翻去GameWatch 編輯部啲相係去到成每秒鐘成幾百 P 同一 Mbps 嘅，係好快嘅，快到覺得哇咁感動，搞到我咧仲喺梗係我記得係 BT 添。我已經攞嚟， 你有冇講呢啲真係呢啲 好離譜嘅事啦？ 大分子啊，真係。咁調翻轉真係啊，頭先咁講咧，而家寬頻好發達啦。真係發覺點解記者室少咗人呢？唔係少咗記者，係啲人可能隨時去咩記者室啫？我喺會場直接用自己隻蛋都搞掂咯。 即係有時你唔係需要話即係傳條片上去嘛。 但係仲有個 tricky 嘢要介紹翻先，就係話喺因為會場咧，你因為而家始終好多 device 或電腦或者係好多控制器甚至係收嚟機咧或者電話咧，會用咗好多 WiFi。我唔知道你有冇咁嘅留意。我舊年就係租咗個 pocket WiFi 去咧，喺管與管之間就冇事用到，一入到管。大約中間啲位置咧，我個 pocket wifi 就失靈，因為咧佢講到明噶，全點解去大會呢？就算俾你啲一般人或者記者，佢本身有個 free wifi 喺出面，都有個 account 俾你，點解企翻喺呢個 wifi station 度用？因為咧佢變 jam 曬，因為咧如果個個都喺入邊用 wifi， 即係用自己啲嘢咧， 一定爆噶， 就會影響到佢入邊嗰啲儀器嗰啲本身嗰啲設施，所以咧 是電腦產物。 我唔知佢係裝咗 jam 定點，所以咧我個 pocket wifi 去到例如話會場可能係1、2、3號館啦，去到行到中間咧一定係 work 嘅，一定用唔到嘅。 嗱 ，communicate 咧做 commit 咧，其實都係類似情況，但係佢咧就係更用唔用就係一定佢淨話到明嘅，一定 jam 噶啦，因為十幾萬人一齊用手機，所以通常佢做法就係四大電信商人肉 4G 平台 4G 台。孭住個個孭住嗰啲咧大部機咁樣走去做台咯，唔係你點頂都算嗰三日成加埋500,000人嘅使用量啦。但係問題 TJ 冇依樣嘢啊嘛，佢未去到咁變態嘅地步啊嘛，咁佢唔裝落咁啊祝你好運咯。即 係我心諗話，我唔係話 end user 自己裝，係本身佢入邊嗰啲 set up 嗰啲機好多都本身有 WiFi， 所以就 jam 曬你自己個台咯。 同埋佢本身有一啲電波啊、卡嘢咧 jam 硬嘅，係爆扯一定扯爆嘅。嗱咁，通常印象中好似講下做嘢就講訪問啦。訪問通常喺印象中訪問好似反而好少比較少喺會場做， 因為冇人會喺會場做訪問，會場咁嘈。 試過， 就算你入咗個房入面都係好嘈嘅。 試過去喺11號館隔離嗰個會議室。 講啱啦，做訪問啦。如果你喺會場度企喺度同個報銷頭可能吹下水冇所謂，但如果你話因為日本人好重視嗰啲叫做。對答嗰啲嘢，即係大家個對等嘅關係。如果你話喺會場度咁樣 企喺度咁樣，佢真係做正式訪問咧，真係好唔尊重佢。所以通常 TGS 訪問咧有幾種嘅。如果係經SEH 幫我哋做安排嗰啲咧，佢好中意就會喺隔離New Otani酒店或者係另一間酒店，佢就會 book 咗個book 咗幾間房。就通常即係舊年為例咧 ，book 兩間房，咁就兩三間房，每間房就會做一個一個遊戲嘅，即係每個 time slot 去做 demonstration， 即係首先可能頭半個鐘或者頭三個字就係嗰個 producer 介紹遊戲啦，跟住就係輪到叫做Q&A session 咁樣啦。咁呢個係比較多，但係咧 Microsoft 嘅做法咧就係會喺New Otani酒店咧上面咧就 book 幾間房，就唔喺下面嗰啲少嗰啲叫做分數 room 度啦，就上去咧可能入到間酒店房，即係外國好興咁樣嘅，上到酒店房咁就坐低啦，跟住就producer 喺度就。demonstration 咗遊戲啦，玩一陣，嗰又係嘅，喺度輕鬆啲 Q&A， 即係一個就感覺上就嚴肅啲，一個就 casual 啲。 啊，我兩個試過。 仲有第三種就係咧，喺連接住 Watson Messi 隔離有個叫做國際會議廳咁上下嘅嘢，即係三層嘅。咁本身入邊二樓平台嗰層最大嗰度有個大開就係喺有啲。我唔知你有冇去過嗰個叫做什麼TGS Forum 嗰啲嘢啦，嗰個地方咧就係真係好似成個會展咁細啲啦，嗰啲大嗰啲演講室咁樣，即係真係做一對幾百咁樣去講嘢咯。咁同埋側邊就如果上面係有啲細嘅房咧，都會有細啲廠商個別啲同唔同嘅傳媒做對答。即係以前我自己去過就係 EA 都會喺嗰度搞對談啦，或者係喺 Ubisoft 都試過喺嗰度搞。以前Capcom 都會喺嗰度，可能喺細啲嘅房度做 one-on-one 嘅訪問。但係今年嘅訪問暫時都未係太清楚，因為而家都仲 咁早啊， 個幾月可能有啲微調嘅要佢哋要再即係再諗咯。 因為我知嗱，你咁講三四度咧，我全部去過曬，制霸曬㗎啦。 嗯。 Sony 呢一隻呢通常就喺間房度跟住排隊佢又即係排隊啦一溫暖溫咁一次一次咁訪問啦就方即係方無啲嘅有冇啲 Sony 溫暖溫 唔係即係 Sony 嗰類嘅即係一間房仔跟住坐喺度幾個全部坐喺度小型 咁都係普通圍房啫 普通房囉咁呢舊年好有大啲就好舊年人龍咁樣就大少少嘅至於Microsoft 嘅Forza 嗰次真係間房仔啦，真係好似人哋一啲套房咁樣。 因為美國傳媒都係興行呢一套咯，即係佢哋點樣講咧？如果下面佢又要集你好煩，咁如果喺上面嘅話，佢首先會有個佢哋嘅 staff 喺個 lift 口或者係大堂接咗你先，查實咗你身份先再帶你上去，咁起碼冇呢個白撞嘅機會啦。 同埋咁呢種我就比較中意呢種美式做法。因為我幾次喺呢種做法，即係做喺呢種模式下訪問咧，係容易問到啲比較特別啲嘅嘢嘅。即係有一次好似係科薩咁樣，嗰時嗰個直情係佢直情嗰個開發者問我呢遊你覺得只遊戲你佢問我意見，你覺得只遊戲嘅問題， 即係感覺上喺 Sony 嗰個訪問似係 一問一答， 唔係似係我同緊個官員咁，即係有啲。地位上有距離啲，同外國人訪問咧，感覺上係對等啲，因為咧大家都係坐喺張 sofa 度，嗰個距離會近好多，即係會你會個氣氛就好啲， 同埋佢真 係放膽啲去問咯。 同埋佢真係同埋咧呢種模式就係佢反而會比較即係 casual 啲，佢問到啲比較有趣啲嘢。 咁講你， 但反而 日本人訪問都係會比較，你都知睇慣日本雜誌知啲訪問嘅嘢係你唔係日本人嘅話咧，係你好難問到啲比較深入啲嘅嘢。但係同外國人訪問咧，佢成日都好不經意咁。爆嗰啲嘢出嚟咯， 同埋佢又會問下你嘢啊，佢講下少咩，會互動，即係你有時做啲訪問係會有，即係寫幹啲嘅，呢樣嘢我幾中意嘅。跟住我哋去到即係連接住莫張嗰個會室又試過訪問要 UBI 嘅，因為比較中意去嗰度嘅。 冇啦，而家佢哋 Ubisoft 自己會喺秋葉原度搞自己嘅 demo， 即係展覽咧，佢哋連 TGS 都唔去啦，而家。 哦。 係啊，兩年都冇去啦，舊年同前年都係。他哋自己在秋葉原嗰、那個，我唔記得你知唔知邊度啦？嗰條電器大街左邊，即係佢唔係喎，定係 UDX 圖搞，即係總之喺秋葉原搞 UBS 啊， 搞自己嘅展覽啦。 不縮㗎啦，依個陣間我哋下一 part 再講啦。另嗱講到訪問咧，其實最差去 Otani 我就唔介意嘅，介意佢有條路大佬，因為嗱你知知道啦。通常第一日就係大家係冇每日去做訪問嘅，通常都係之後夜晚五點鐘之後先做訪問，有時大家搏命影相啊、交稿啊、全片啊、剪片做撲曬街。第二日好啦，訪問啦，哇！如果你一時間又要跑去依個酒店，嗰一刻跑去嗰個酒店咧，哇，痛苦咯！ 我咪試過咯，根本上我舊年嘅第二日實際上來會場都唔多過兩個鐘頭，因為基本上啲時間全部都係做訪問咯， 跑 好辛苦啊！因為最慘問題係唔係同一個地方，係呢度即係 走的地方實在咧，來來回回咧係好攰咯，人。 所以我同你去嘅好處就係、是，有時候我同一三二四六咁，大家去 share 啲訪問。今年唔會接咁多訪問，因為實在會好嘥時間咯。變咗其實想睇多啲場入邊嘅嘢咯。不過呢日從後再講啦。 因為有時訪問咧，日本訪問又幾冇癮嘅，因為真係你真係好難聽得幹嘢。舊年好啲嘅，因為舊年人龍為新咧。 你中意只 game 啊？ 唔係中意只 game， 係我係估啱啱應該咁講就係、是、事後先知嘅就係、是、當時我戳佢問。點解中田勇司會咁嘅樣子？當時佢仲當時開發者佢仲我唔記得咗啊，唔係名，總之唔係明月啦嗰、那個咧。 明月個手下， 手下咧佢仲打出嚟。 環山啊， 環手下山啊，佢仲嗰時仲講笑話。你諗嘅中田係咁嘅樣嘅啫。當時我以為講笑，因為事實上歷史上中田真係同我小説諗嘅中田唔同啊。佢唔知玩咗只 game， 哇，超級大力力他，係完全係爆，即係爆啃嗰段係冇。你要玩完隻 game， 諗翻喺嗰段方案先知道，原來佢係包咁緊嘅，咁鬼緊要 嘅。哎呀，你真係浪費！我估計佢今年咧應該世界盃都係以人龍做呢個 人龍係佢哋嘅年花嚟㗎啦。 其實我好諗過，因為而家咧， 係 咪話公布人龍新作嘅？我覺得人唔係人龍六啊，我有個預感咧，佢會唔會將初代 remake 咧，或者做前傳？因為你唔會仲做六啦，即係再做六就會唔會好 好趕？一來趕， 唔係趕係好。好舊啊！感覺上，但係而家咩料都冇，即係淨係之前咪做咗啲咩叫啲人投票投啲 AV 女啊？ 我覺得人龍 remake 好過，因為始終人龍， 我覺得似 remake 機會大喎、 啊。因為人龍本身其實第一集冇唔係粗糙嘅，係你相比而家嚟講，你覺得有少少唔夠皮咯。 即係用翻人龍五或者係維新嗰個內容嗰個量，就變翻人龍一嘅故事，就再雕琢下，即係起碼可以令到例如話令翻神失丁係更加豐富先咯，即係令到個遊戲嗰個世界再 open world 啲，即係其實而家都未夠 open world 㗎。 係，咪點都好，因為佢相比起 Metal Gear 嚟講，係人係好擴張。因為 Metal Gear 當初冇諗嘅玩到咁大㗎嘛、嗯，結果而家係阿小島豐拗曬頭就係、是，你係冇得執嘅，除非砍掉重練。你而家睇下佢幾時一路拍到。 你覺得即係你成日都營業 Metal Gear， 終有一日就會 連翻去 一集， 係啊， 唔出奇㗎。佢可能即係其實你睇時間線上咧。佢出完呢集之後，佢出翻 Metal Gear Solid， Metal Gear 唔係 Solid 啊 ，Metal Gear 第一集其實啱，因為其實而家個故事就啱就係 Metal Gear 一之前啦。不過算啦，唔好 呢個太遠啦。呢個太遠啦，即係陣間就再講啦。嗱，呢只啊講翻記者啦，通常咧第一日同第二日咧就爆曬棚嘅，就呢幾而家好似仲有啊，就係、是、我入每一時啲記者室咧就係咩，個個攞住部 MacBook Pro 喺度剪片，剪片即刻傳上去。嗰時我講翻呢單嘢咧，我朋友話：點解唔傳翻俾美國剪啊？我話。 你傻問份啦、 啊！唔係我你傻咗，美國深夜時間你 唔係啊！你即刻剪，即刻放，已經係即刻見到街。我仲傳開去美國幫人剪，傳去美國嘅時間太耐。即係諗下，我傳去美國再 upload 都係要 upload， 我喺呢度 upload 都係 upload， 點解唔喺呢度 upload 咧？ 就係咯，喺度 upload 仲快啲添。佢有陣時你話做開嗰幾個大型嘅遊戲game網站。 你話如果前幾年寬頻冇咁發達，就即係而家佢哋咧，就算佢哋真係難聽啲講句。upload 成條片上去，其實本身對成個 bandwidth 嘅影響都好細，因為其實記者室可以都做到嗰個 好 速度好快。 記者嗱，點解個記者室係我認為係一個好大即係德政就係飲品免費。 哎呀，唔好咁少加， 係好少加。因為喂，大佬，你知喂一罐可樂成100 yen嘅，因為 你去做呢啲嘢唔會飲可樂，因為你飲到成肚氣好辛苦，嗱可能啲冇氣嘅嘢。 唔係佢咖，咪咖啡咯，咖啡橙汁。 咖啡有蘋果汁或者橙汁。 係咯，一定飲。 茶 茶，因為一定飲嘅，你唔 有水飲。 唔係你會死嘅，大佬！你 太熱啦， 夏天雖然話佢有時好啲嘅，有一年我有一年我去做一時，2007年啊，成30度九月幾，係熱到我同我嗰日去個我去個即係啲 staff 帶我去做訪問時，個 staff 已經抹成身濕曬，跟住佢見到我成身濕曬，大家哇大汗濕細汗，嗌曬救命！啊係喎。你而家今年而家即係今年最後應該最後一次達尾㗎啦，因為達尾會取消香港去東京再轉西雅圖，就改為香港去西雅圖直擊，就冇咗東京嗰場。咁你以前咧，你一直都達尾嘅？ 唔係㗎，乜都搭過，達尾又搭過呢、這個嗰陣時嗰間 UA 又搭過JL 舊年同你一齊搭啦。ANA 搭得最多，即係其實主要都搭呢四間，我就通常都唔搭國泰嘅。 計啦，咁貴。 唔係貴，我唔中意咯。啲嘢食唔好食咯。 我咧嗱，主要搭尾啦，又搭過 U A， 試過 A N A 就係羽田嘅，因為 通宵機。我嗰兩年即係佢仲有通宵機係喺秋季嗰兩年，我都係搭A N A。 其實好正嘅，但係問題就係千萬唔好揀喺當日去。我試過瀨咗嘢就係、是。 好趕㗎。 星期星期四朝頭早，星期三晚搭，因為扯上去監啊。星期三晚上，星期四朝頭早六點鐘去到，跟住即刻就踩車去莫章，然後一路做嘢。 你到十二點零咪開始冇電咯，你個人。 去到下晝五點，當時我做完訪問就走啲離開，跟住同Microsoft 個 star 你眼望我眼，跟住大家一齊殘到阿媽都唔認得嗰只。 唔好啊，玩命㗎！ 玩命啊！依啲嘢，所以依幾年都係香港人做，因為佢上次咁樣，舊年咁樣。同你一齊去早一日，直接去埋 Sony 添，去 Sony 嗰個。 其實今年咧個情況一樣 ，Sony 亦都會喺呢個 TGS 舉行之前會有發表會，因為咧大家都知道亞洲區嘅 Xbox One 咧就喺 TGS 期間，即係啱啱完咗 TGS 就出啦。咁 Sony 冇理由即係有得你出，一定會發表啲。你可能話新機嘅唔係新嘅 PS 五啊，係可能有新嘅顏色嘅 model 啊，或者可能有減價，或者係新嘅 bundle， 或者係呢個新嘅遊戲嘅 lineup， 即係希望諗你叫得你記者去，你點樣都要幫佢出翻段，即係起碼唔會人哋有料我冇料咁樣，即係抗衡翻咯。 咁啊係，不過問題就好麻煩咯，去Sony 嗰個 品村唔麻煩啦，一啲都唔麻煩。算近噶啦， 都系去之后我食咗餐嘅啫。 冇 系啊，我系好识，我系睇好嘅 cheap 嘅咋。好啦，咁一 part 系大致呢度啦，咁下一 part 又讲下 TGS 呢十几年嚟嘅变化。 好。